上的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筑配成双，天逢十六合一缸， 最爱白雪白骨城，三月开四花卷，却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比、英宁、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time！ 快乐大街876号，这是一个咱北京城中普通的大院，到底有多大呢？嘿，大了去了，吃饭的馆子，喝茶的铺子。做小买卖的店面，接了街坊砍大山的去处一应俱全。我们故事中的主人公就生活在这儿。这院里头住户多了，不过还得数这几位最能砍。大家伙是常来常往，热热闹闹，邻里关系正经的不错，一律爱说爱玩的主。得，不多说了，这精彩的故事说话可就开始了。 新的一年，新的开始，小院的这几位有些什么新变化呢？咱们瞧瞧去。大雷小柱来了。 可不来了吗？一直就在这儿。哎，你这句话呀已经说了很多年了。 行行行，坐坐坐啊。现在呢是两个选择啊。新年嘛，送点礼物表示一下我对你们的关心和呵护爱护，左右手挑一个。 既然小柱没说话，谁说头了算谁的。 对， 男左女右，我就要左手的。 左手，好，左手呢是我小花的一本。 哎呦， 2002年的艺术写真，精美至极的 小花 台历。 对，我能换吗？ 要2002年的。 对，老 2022年了都。 老台历我都不要了吗？还没送出去呢，从02年送到现在。哎。我能要右手那个，我改了，男左女右，我就要右手的，那原词不换，行吧？我要 右 手。右 手呢是2022年的啊，我小花的一本精美至极的这么一个艺术写真的台历。 你就把那零改成了二， 是不是一本老的，一本新的？ 你把那零啊，你这么着，你等到2062年的时候，你再送给王大雷，那零就好改了，你懂吧？ 他那照片不好改。 这是这样啊。第一，我们俩没说要那礼物。 哎， 第二，我们俩也不接受你，你就，哎呀，这种落于俗套的新年礼物， 哎、挑都挑了， 第三 换了，这还好意思不要吗？ 我们俩坚决不走， 哎、 没拿着实实在在的像样的礼物，是坚决不动。 你说你要跟我个人有些什么2022年的新的发展，这个得看 谁跟你有发展。哎呦， 就赖在这儿不走了。 哎，你这礼物都以你为中心是吗？ 现在这个艺术写真呢、啊，真的是变化无穷，什么年份给你配什么主题，我这都是带主题的。2022年 虎年， 虎年是不是？ 哎。老 虎妞 穿的虎裙， 愣拿自己当孙悟空了。虎年你是不是扮的武松啊？ 哎，这可以给你们俩设计设计，我倒给他们建议一下。你看我这个啊，相对来讲，你看这个是一个国风的，提着灯笼、过新年嘛，穿着那粉红色的衣服， 给人当丫鬟呢。 待会儿，待会儿， 哎，看看。大雷，你看这个，这是新年我坐在一个这圈椅上啊， 圈椅。 那这个 小花， 红木的， 嘿嘿，红木圈椅， 可以。完了， 然后带一个这个里弗尼的圈帽， 一只手托腮。 你能换个姿势，我求你了，小花。 也挺俏皮，这新年有新气象，一身红呢还喜庆， 跟喜剧电影那封面似的。 你看看，就是吧，又养眼又神秘还。哎，你们见过这样式的小花出现在你们的面前吗？ 我想看你那几个闺蜜了，真的。 给你看看，给你看看 啊！ 这儿李大红呢？ 不看了。 虎皮裙儿，你们看看吧。 孙猴的造型还是没躲开。这个，虎年为什么非得有个孙猴呢？ 洋洋的看吗？ 哎，洋洋的我看。 你看这，我跟洋洋。 怎么还有你？ 你看这，我拿着扇子，这扇子挡着洋洋。 我说了不看你，哎，小花，你的是单独你的，怎么别人的那里都还都有你啊？照完了这套照片，是不是除了你没有人要啊？ 哎，你看这琉璃，这是三月啊，这玲珑我是四月。鸿运是五月，一月，锦绣是五月啊，哎，你再看这个， 不看了，不看了。 我现在把过年的喜悦和对未来的祝福都跟你们分享了啊， 跑朋友们一起过年才觉得有氛围吗？是不是？我们三个人照我李代红、洋洋，我站中间，我还稍微 还有你吗？你站他们俩中间，哎，王大磊在周旋在这三个女人中间呢，真是为这点年画。 你们男士就没有这种哥俩挺好的，俩人穿上扮上？ 98%的男性都不会去干这事儿。 你们对照相没有信心是吧？ 不是，我觉得王大磊对于照相是没有资金，不是没有信心。 小花，你的这个，我们说的是不屑去照，你看没有信心。 怎么就不屑去照呢？ 啊，你看男性啊，要照一般都是自己照，哪有搂了一哥们儿没事照12个月， 还搂着不同的哥们儿？ 对，你说过去要有这个，听撑死的是八仙。 也就送本台历了， 那也就送本、你的实力也就送本台历了。 是那样啊，就是你小花想表达的就是，咱小时候都送那大大的挂历，那一张纸能包好几个书皮儿那种大挂历、 其实我更愿意这样送给你们，拿灯笼到处在你们那照，是不是？ 然后呢，二月呢， 拿灯笼照。 二月拿扇子了。 二月就拿扇子了。 生活需要仪式感吗？ 是是是。 你们男性在这方面啊不太讲究。 嗯。 错失了很多特别珍贵的瞬间，你真到80多岁想不起自己30出头什么样了。 小花， 那 使劲坐摇椅上想啊。 小花，我们呀、用高科技电子的手段存在这电脑里啊什么的，手机里啊，你呢就拿出多少天那老挂历来，也先不动了，是吧？ 那高科技的手段呀，一点形式都没有。 拿那个大挂历，然后一拉，呲儿给手拉一口子。我当初干了点事儿，把朋友都得罪净了，到今天我孤独一人。 哎，你们就想了，坐在摇椅上，哎，我有头发的时候什么样来的？想给儿孙们看几张正正规规的照片，拿这张皮带少一截儿、 还特写少一截 儿，硬要住这扣子丢一颗，衣服的这个角儿没塞好，就窝窝囊囊。你说这儿孙们怎么想？不露脸。而且我们这个每个店里啊，女生的造型又非常多，我们一般一拍2-3套衣服是起码的，有的时候吧，我刚脱她就穿。 穿省衣服的， 哎，谁会真的花钱去买呢？对吧？都是去租借嘛。 还真是， 小柱，你现在啊在这说这些，等你到时候结婚的时候拍的什么新人照，你看到时候小柱配合不配合？ 到时候他关键是找那个女的，就是说什么他得听什么了，你知道吗？ 媳妇让他钻苦行得钻。 我想知道他媳妇什么职业，真的， 京剧团的。 他媳妇儿是不是没唱过当家，所以他这过也来了？ 哎，你说的也是一种心态，就是满足一种。 虚荣、 满足一种自己可以仿佛站在了舞台当间、成为真正的大女主，光彩照人的那一瞬间，把最美好的年华用相机定格下来，这也是个新年很好玩的一个体验。 生活当中没站过中间， 对， 就是你说这个容貌啊、身条呢、才华呢比不上人家，只能靠修图，哎，给自己修成那样， 给印成挂历， 哎， 然后还发。 我这真劝过他们啊，洋洋、李大红，我说你们别跟别人比，做好自己比什么都强。 哎呦， 他们说你们这条怎么样？脸盘怎么怎么样？啊，气质怎么怎么样？学识怎么样？你别听那些个， 对，人听都是夸的话，你知道吗？ 好赖都别听啊，别受他们影响。 然后洋洋跟那个大红统一口径对你说，我们听你的， 听不听的，反正我也选你们了，是吧？ 小花， 嗯， 你呢？稍微歇会儿，我们也听累了，不用啊，非得你给我们挂历，我们有好挂历。 哎， 那个， 你还有挂历呢？ 好的，那故宫的那日历是不是？ 那也不能挂呀。 嘿，但摆呀，现在谁还挂呀？ 是不是？ 那你说挂历不严谨？ 你买一挂去， 小花， 买一挂故宫的日历。 你听我说啊，在我们的印象当中，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挂历这个词儿的印象太深了。这个日历、挂历统称，包括台历啊，统称一般一张嘴都是挂历。 嗯， 故宫那做特别好。 我不大明白，我还能说出个一二呢。 你行，你先把3、4说出来，我们俩听听。 多少年前了？哎呀，这真是半个多世纪了。哎呦， 你哎，小花，你听我的，你把头染白了，然后毛腰说， 这真是将近百年了。1933年，山海关市县时局动荡，为了保护紫禁城内的艺术藏品，那么故宫文物干什么？ 声音不对，话说得这样啊，来。 那么故宫文物干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可以说是引起了世人的关注。 我是让你嗓子，不让你使鼻子。 那就是， 哎， 浩浩荡荡的南迁之路。 这意思已经来了。 也正是在这个多灾多难的一年啊，故宫文物的一代传承者在抢运文物之际，故宫的一位前辈冯华先生编纂出一本官方定制的小册子，啪你一翻， 嚯，哎妈呀，全是土，嘿， 啊，开来看，那真是旌旗招展，秀太 这小册子的里面到底是什么呢？可以说它满足了人们窥探紫禁城的欲望，它可以说是承载了对民众文物启蒙的这么一个使命， 就是图片，对吧？ 对，也是图片。虽然说那时候的这个影印技术还是不太好啊， 老照相机， 老照相机，老图，黑白色的。 哎， 吉日的时候有个红字儿，可是， 嗯， 可是在当年啊，好多老画家他们的回忆里，战乱时代物资都匮乏，故宫日历的每一页都是他们描摹的对象。这个找猫，这个画虎。 哎，小花，这四个字真不能断了。这个照猫，那个画虎。 这照葫芦，那画瓢， 这个描龙，那个绣凤，这个描金，那涂色， 都描金了还涂什么色、啊、 哎，各干各的呀，这真是一片繁忙景象、 啊、小孩，就你这书没人挑。 可是你也要知道啊，物资匮乏、 哎、 战乱纷纷的那个年代啊， 赶紧切入重点，小孩，这废话不听太多。 故宫日历从诞生之初，它就是宫廷文化以至于中国文化的一个缩影， 这多简单，这我们知道了。 当时啊，不少的名人呀、学者呀，经常以它作为礼物，就跟今儿我干的事儿没有二意。 哎呦， 哎呦， 区别太大了，真的。 本质上是一模一样 啊！你这挂历也是这边照猫，那边好画虎。 哎， 你看这个俞伯平，忽然想起来，哎呦，过年了，这一忙还忘了，你瞧瞧， 忘了照猫的，是忘了画虎的。 不，你说这老师在呢，我得送老师点什么呀？ 哎，过去还真有这个。说感谢师恩，一般都会送个小礼物啊。 对，一想，哎，我想起来了，嗯，叮，脑袋一亮啊， 哎呦，真热闹！ 故宫日历，哎，我不如将故宫日历送给老师于和呀。 对，于和如何？如何是好那意思？ 对，他上口。 所以呢， 啊、 于老呢就撕半本日历给老师来了。 怎么撕半本啊？元旦那天，啊、撕一页就行。 好。 作家梁实秋正品着美食， 噔噔，咱把动画片这场景免了，行吗？ 我想起来了，明儿元旦了，我们家还没有一本能看出明天星期几。 这句话呀，证明俩问题：第一呢，是梁先生的这个记性不好；第二，证明朋友不多，没有送他这个。 有，梁先生太忙了，老在那品尝美食啊，这怎么样？加点甜，这怎么去点咸？ 梁先生是厨师，不是？ 突然想起了曾经啊，获赠了这么一本故宫日历， 赶紧翻箱子， 赶紧翻翻翻，这好东西啊！ 嗯， 这谁送的呀？得回馈一下，对吧？得写感谢之词。亲借故宫日历一册，既有阴阳日历可查，附逐日有古物照片欣赏。2月20日与5月4日重复了。好，后面还有。 行。行， 最佳制作，拜谢，谢谢。 你先别说后边，写的是2月20日是吗？ 对， 是1月1日想起来的。 嗯，因为他拿了这本啊，他翻，他也好奇呀、啊。那、 嗯、 后边还有什么呀？ 万一这里边要加个什么金圆券，加个粮票， 担心的不是这个，担心得月少一天。 翻到2月20日呢，和5月4日就是24，相当于。 我知道。 哎，这怎么重复了？我算谢谢你呢，但我告诉你一声，重了。 这位看的是太仔细了。 哎，就是先生治学严谨，这是带出来了。 看4个多月，愣没忘了。 后来因为战争突起，这故宫日历出版了5年。终止了，直到2009年，故宫出版社再次以1937年版的蓝本恢复出版故宫日历， 把那帮画猫的又给招回来了，是吧？ 所以呢，这个叫国宝日读、日赏、日学，从日历中可以体现出来。 好，可见我们这日历比你那强多少？ 我们那是好，它不是拿着厚吗？它是一天一页，一天一页拿着厚。我这是一个月一张， 它 正反面印啊， 12个月。 太节约办公了吧，那边想写字都没戏了， 12个月啪啪啪翻，特别实用，拿着吧， 拿着吧，你快拿着吧，小花自己都没地儿扔去。 哎，小猪大磊， 嗯， 自古以来啊，聊天下事就是人们相互了解、消除误会、增长见识、触发灵感的交流方式。 当然了， 如今啊，这彼此沟通依然靠聊。 对呀， 所以新的一年里啊，咱还得笑着、忙着、闹着、聊着。 此言甚善，甚善，甚善，甚善。 又来了。 说到2022年的娱乐72变，得跟您特别提一句啊，我们的播出时间呀、啊、有所增加，首播依然是上午9点到10点。您注意，重播我们增加了下午4点到5点这一档。当然了，凌晨2点3点，您还可以继续收听娱乐72变的重播节目。得了，重要信息先说到这儿。最后呢，祝街坊们 新年快乐。 哎呦妈呀，这好家伙， 是不是觉得特亲切？ 娱乐72变。 小院门前往来忙， 李家短来张家长， 街里街坊勤帮衬， 吐槽技术 哪家强。 快乐大街酒吧里，小猪，你跟你个侄子是不是产生了严重的分歧？ 那是，他那个侄子那跟他那…… 我以为你是我侄子呢。 你这人占便宜没够，吃亏难受。 不是不是，就是人家问我一问题，突然间那是好像…… 我就想跟他说，这都不用问，他的侄子00000后，那个00后，你算的那个看法对事物的认可完全跟他的不同， 差距很大。差距很大， 哎，就是两代人。 我听小柱跟那00后的侄子聊天，说18岁了，孩子 啊， 18岁成人了啊，这以后也得考虑上班的事了。 他这去拍着幸福好像没底气。 我呢，作为过来人，就是一个成功的过来人，给你些建议。然后他侄子说：“不听不听， 蛤蟆念经。”哎，这后边这句我 这句， 这句我接最词儿，蛤蟆念经 啊。00后也这么说这个俏皮话，不是这个叫什么儿童语言、 儿童语言。这句老话， 小柱就给你讲什么样的行业， 对， 什么样的职位， 铁饭碗、保底，什么这个稳定收入， 对，去办公室要先打水， 哎，对对对，从底下做起， 哎， 先给人当那个，再给人当那个，最后当那个， 早到一会儿，扫扫地， 对， 哎，收拾屋子， 腿勤嘴勤， 报纸都 开窗通风， 报纸都领了，《法制晚报》，人说《法制晚报》已经停了， 哦， 好有一笔， 哎哎，我说的这些东西还停留在，就是我自己都承认，停留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水平。 对，小时候还活在回忆里呢。 现在等我这侄子跟我说您说这些东西啊，都是陈芝麻烂谷子、阴山背后犄角旮旯里边的了。现在的年轻人， 就说他侄子说这句话， 真的也够扎心的，而且也够老的，老扎心，老扎心。 对对对，话够老。 人家要求什么？高薪。 不是高薪，不是任何一个时代都会这么要求吗？ 同时还要求一些在钱以外的问题。 钱以外的问题， 对， 我跟你说啊，你得让你侄子正确认识啊，什么分房啊，这都现在基本上取消了啊， 独生子女费可能也没有了。 对对对， 他是说什么 高薪，而且呢 技术产业 强度大，透支身体 啊，还有要求这个，要求工作强度大，透支身体， 我也不会选择。 你光听前面，人家对这些方面都注意了， 就是金钱以外的其他的东西， 对， 他要求的也越来越多了。 不能太远， 对， 太远上班多累得慌。 是， 当然也别太近 啊， 太近不方便。 对，下楼就是也不合适，这样同事经常会上他们家蹭饭。 我觉得呢，最好还是要关心一下我们的活动场所。比如说有没有健身房啊？健身房有没有史密斯那种？ 史密斯是，我知道史密斯，史密斯是干嘛？ 就是史密斯啊，器械。 有没有史密斯夫妇？电影《史密斯夫妇》不是那间谍那个吗？就是。 叔，您太老了，太过时了。 啊？什么什么？ 史密斯卧推，史密斯机。 史密斯机，对，就跟那牛顿定律这性质一样啊。 这个。你也是掉沟里的人， 就是以人家的名字命名的产品吧，史密斯机、张光101、牛顿定律、 海尔冰箱。 对， 哎呦，啥就是说，就是说，这个除去这个工作以外，有没有这个健身的地方啊？哎，有没有一些茶歇的时间啊？ 我做个深蹲啊，什么高低拉呀、啊，蝴蝶扩胸啊，小飞鸟。 他 叫小飞鸟，是那个电动单车是吗？ 叔叔，你别说话了。 不是，我也学一学小飞鸟。 你不用学了，人家就说我在你这挣钱，你公司对于我的福利够没够我看上那个标准？ 对， 不够我也不在你这上班。现在双选， 明白了，这有没有？ 不是当年你吊单杠那个时代了？ 谁吊单杠？ 你爸把你吊单杠上打。 现在那些健身的东西很多，蝴蝶扩胸、小飞鸟。 小飞鸟是不是那自行车？我就关心是不是说单位给配电动自行车， 我累， 老骑小飞鸟累，得换。 我得塑形啊，得健美啊，增肌啊，减脂啊。 哎，减脂，对，这得有绿植，得减脂。 哎，你确实是没法。 他这样的公司好像不好找吧？ 好找呀，反正就那些创业公司呗，然后有些茶歇的时间。 茶歇的时间 就是能休息，喝会儿茶，喝会儿下午茶，能放松个十分一刻。 你得有茶歇间吧？ 茶叶间有一些水果呀、甜品啊、咖啡啊、茶啊、软饮哦、三明治啊，大家可以聊聊天啊，聊聊 那么个休息那么个小区域。 对啊， 还得有那种服务能卖这些东西，什么方便面啊、火腿肠子、 瓜子花生啊、热水。 哎，对对对对，能泡泡面吃。 叔， 他这就这句叫钱， 聊不了， 性质一样的吧？反正是 茶歇嘛，主要是源于美国心理学家瓦舍。 哦，瓦舍我知道，跟福尔摩斯一块儿那个是吧？瓦舍。 哎呀，这个心理学家最早提出的 break 就是说攻坚休息的概念，这样可以有效的减压， 哦， 缓解焦虑。 你看看，现在人要求就是时尚，不一样。 不喜欢那种就是特别整齐划一的那种，干嘛呀？ 你喜欢那种乱糟糟的？ 不是，就是每个人有自己布置的空间，是吧？ 哦， 这个角落和那个角落有些些的不同，这个会议室和那个会议室装修的有那么点不一样，有些创意。 交换空间那意思是吧？ 您那是什么呀？ 你不知道，就是你到我这来给我装修，我到那就给你装修，交换空间。就是你在我的这地方给我这花多少钱给我弄了？ 这节目从上个世纪末开始播的吧？ 反正我就说这意思，就是他喜欢有个性化那种那种设计，是吧？你看，我们沟通起来就没有代沟。我说这他都听明白了。 哎，你不了解人家强压怒火呀，跟你说话， 只要不挣扎在无底深渊就行。 所以我找工作是比较在乎这些的，合作的人是不是很有趣？ 不是，那钱呢？ 钱要 多些，你给我钱要吗？ 钱是要高薪啊！ 你看看高薪 的，但是高薪不是唯一的标准啊。 就是高薪的同时还得有这些的待遇。 反正我做了个调查 啊。 当下这个九零后的财务状况是什么样的呢？负债额是月收入的18.5倍。 你听听，妈耶，妈耶，18.5倍，就是说他挣一个月得用一年半才能还完。 咱们这片的啊， 咱们这片高消费啊，你往那片调查调查，可能没这么高。 对， 反正我有时候也问，你们那钱都花哪儿去了？ 来，这很关键，花哪儿去了？ 思思说嘛，嗨，就是每个月就买买买呗。 买买买是买什么呀？ 因为我们经常出差呀、加班啊、所以买买买就是发泄压力的幸福源泉。 明白，买车票， 女孩就靠这种买东西来解压，买完了她囤着呢，哪怕她也得买，买完就 花完了，那挣不出来，还不上怎么办啊？ 用那个什么什么账单呗，就那花什么的账单， 花账单 呗，先借了再说， 就是贷款呗。哎呦，这个我跟你说没有压力吗？ 有， 你看看，那所以说你花多了早晚得还人家。 但是早买早享受嘛，年轻人现在不享受点儿？ 哎，这是什么哪儿的广告？早买早享受，好像我听说过。 这是早贴早轻松， 挺痛的。不过话说回来了，这真是现代人的想法。 我就是看中的是什么呢？我们95后到00后这段呢，有人考虑的是钱和头发。 等会儿，钱和头发， 工作压力大，脱发。 我是怕太累了，我自己掉头发。 明白，就是怕压力大，还是 对对对。 因为生活质量也很重要啊，钱只是提高生活质量的一种工具嘛。 对，关键得心情好啊，所以就处处要解压。 明白了， 嗯， 你不就想问一事儿？你现在在哪儿工作呢？ 没有啊。 你看， 我现在是在认认真真的生活。 又想吃鱼，又嫌腥味大。 哎呀， 你说这个， 那我祝愿你好好生活吧。 真的，叔得跟你说， 拉平了。 钱不是所有的问题的解决方式。 对，有时候你也是需要靠账活着的。 负债也正常，叔。 负债还正常？ 短时间你没有那么多资金啊。可是你又每个月你能偿付，那你就接受一些利率呗。 利率就是多还是吧？ 风险控制在自己能承受的范围内，你早买不就早享受吗？ 哎呦，我就记住这句早买早享受。 哎呦，这是一句洗脑的话呀，你好好享受这句话给你带来的享受吧。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快乐不断娱乐72遍， 快乐大街快乐事，上面时段先告一段落了。大千世界无奇不有，小院里更是包罗万象，希望您常来这儿坐一坐，体味原汁原味的北京生活。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宁、王磊，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娱乐72遍下半时段。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请欣赏《一起向未来》，作词王平九，作曲常石磊，演唱易烊千玺。 世界越爱越精彩，是

107.6。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七十二变，娱乐七十二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梁， 小花小树配成双，天蓬石榴和鱼缸， 最爱白雪白骨汤，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娱乐七十二变。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小品英宁、王大雷上台鞠躬。 Show time！ 时间： 公元3000年前。 地点： 快乐大街。 一勺会。 二大商场。 人物： 小柱、 小花、 阿雷、 孙奶奶、 吴奶奶、 王大爷。 都是 世界。 有，每天都有。 今儿不会有什么幺蛾子吧？山东一男子凌晨带三位美女吃饭，却遭到殴打，原因是什么呢？就是因为嫉妒。这是为什么？咱们到现场瞧瞧去。 哎呀，别难过，喝喝喝啊！不就分了吗？分了，我也分了。 你也分了？你分的是解脱，我分了呢？我分的是不就分了吗？ 我也不解。 你分完分我的吗？喝。 不是，我这分的特别堵心，你知道吗？你以为我洒脱呀？说我了，工作不行，长得差。哎，他那样还说我长得差，你怎么样？你觉得我长差吗？啊？ 不是， 你先说，你把酒杯放。你先说我长得差吗？ 不差，长得这样，你得认啊。 你今儿那么难受？ 嫌我，嫌我闲了。嫌我天天在家就吃它。 那他有没有在嫌你丑呢？ 哎，对，嫌我个矮， 对， 嫌我丑，嫌我工作不好，嫌我没车没房没钱， 他嫌你屁大了。 嗯， 脾气。 嗯， 我猜着。 我知道了，他嫌你啊，就是嫌你这嘴喷一直。哎，有的说的没的说的都得说那么一句，嫌你词汇量大。 来吧来吧来吧来吧，就这儿吧就这儿吧就这儿吧。哎 来来来， 嗯， 丽丽这边来啊。 哎呦，嗯， 想吃点什么你们随便点。 我 这边请客。 我想吃个烧烤。 嗨，你随便点，烧烤不是什么贵的东西。 串 这几个桌子你都要了？ 没有，是串点串。 那点随便点随便换。 嗯， 妈，那个他们点什么你们就上啊，行了吧 哥。 嗯， 哪你请我们不好，我们请一回吧。 不用不用不用，跟我出来吃饭，记住了，没有你们花钱的时候，谁让你们喊我一声哥呢？对吧？ 哎， 当哥就得当哥的样，是吧？ 哎，我这人就喊你哥吧。 我这一年都吃你的，好像是。 你记得还真清楚，我都忘了。记住了啊，今后既然咱们是这种， 记住了，随便换。 哎，行，我这人就是认识朋友多。你说这朋友出来高兴吃顿饭，这算什么呀？这不叫事儿啊！不要拿这个当回事往心里去。 那天跟您在路上一块走，我看一个女生挽着你的手，那是 妹妹，那是我一 妹妹。哪个妹妹呀？ 嗨， 你真是的， 你究竟有多少个好妹妹呀？ 哎，那是我亲妹妹。 真的呀？ 真的， 还有妹妹呢。 我跟你说，我们家呀，这个、 怪不得你那么会照顾人呢， 真是、 啊、原来有妹妹。 我们家是这样的，我们家是大家庭，亲戚朋友比较多，论着那是我妹妹，不是我爸爸这个直系，那是我表妹。 哦、 啊。 哦， 我这个我们这哥得算得有十多个呢。 你是希望再找一个像哥这么好的当？ 但我是头大的啊。 哦、你头大， 我是头大， 头不大，你头不大。 哎呀， 点那么小， 你都不懂。头大就是说他是他们家这一辈儿里边头一胎儿、 哎，头一胎儿、哦，头一胎。 对，他是头一个来投胎的，到他们家来投胎，然后呢， 他 带着钱， 哎， 带着房， 哎，饭来吃吧，吃吧吃。 嗯， 咱把那投胎去了。 嗯。 丽丽长得挺漂亮的，就是稍微 要不然她就能找到更好的归宿， 没心没肺。 其实也挺好， 没心没肺点呀、啊、 我要一鱿鱼。 那我要俩鱿鱼。 那我要仨鱿鱼。 不用比拼，不用比拼，咱换点行吗？别老指鱿鱼一个人下家伙。 好好， 你别看文文静静的最爱吃腰子了，你别藏着了。 文静跟吃腰子有什么关系？哎，你不能这样。 有小姑娘不吃腰子的，比如我。 这个口味不一样。有，你看我正好带着这，你们俩是一个吃鱼不吃。 对， 对吧？有那个什么海鲜大咖啥呀？ 哇！ 怎么了？ 那么大一大拼盘呢？ 我跟你说，因为那种类多，再者说了，现在虽然不浪费，咱吃不了可以打包嘛，对吧？ 哦、 这怕什么的啊？没事没事， 行行行， 吃的时候得丰富丰富。 我哥多好呀，长这么帅， 还认识这么多海鲜蛤蜊壳， 那个嘴角上扬，哎，那么一笑，哎呦！当时我看的时候，我真， 有种四两拨千斤的感觉。 我就反正不说了吧，你也都知道 啊。先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哎，你桌吵死， 多得哟。 话都没日子说了， 假了吧唧。你说那男的长那样、男的女的那、这女的就爱这个，这是什么呀？有点老爷们眼吗？ 嗨，留俩小肉串啊，就能骗的晕的乎的。 哎，还带仨女的，长得这一个赛一个。 哦，那是仨呢。哦，那桌子坐四个人啊。 别看人那女的就白你一眼，那男的瞪一下。 我还挺受关注的哈，不如自告奋勇，走上前去，深明大义。 你看男的真讨厌，又喝多了。 干！ 哎，这个 干！ 怎么老有这种闹酒疯的呀？ 什么人都有，我跟你说，甭管他，咱吃咱的。哎，你是不是快过生日了？ 哦， 回头我。 究竟有多少个好 妹 妹？好， 每个妹妹。 有个好妹夫， 听这俩人跑调唱这歌的这个内容，我回头一定送你个好的生日礼物啊！ 谢谢哥，谢谢哥。 你不是喜欢那包吗？回头我给你送你。 来， 哎，你也没有 刀， 你 不喜欢刀吗？来，切这个， 我说那包 啊，敬酒敬酒，走， 天下皆朋友，小子。敬 你！哎，干嘛干嘛干嘛？ 没事。 我大哥敬你，你还干嘛干嘛？你接着。 本来就是，哎，你是干嘛的？ 干杯！ 你干嘛的？带仨女的出来？ 怎么了？ 还一个比一个漂亮，有你这样的吗？ 那有什么的？ 一赶三，你 忙不说你们就完了，你们是不是喝多了？去那边去。 才喝多了呢， 你 怎么说话的？ 你 说什么呢？ 你就带仨女的。 你管我是什么人呢？你们什么人啊？ 你还乐，你还乐， 你这就叫到我这示威， 笑话我大哥是吧？ 怎么了？ 三个女的， 身边 我告诉你说， 围着你， 注意你们的行为，一定要 这叫三娘教子。 哎， 你占三位女士的便宜， 嘿 嘿， 没有你们这样的， 神经病吧你们？ 真是， 这你看，说你是神经病吧？ 说你 我不得教训教训你， 你这小头发还染个啥？ 你长不了鸡。 假的吧？ 哎，你俩动手！嘿，我告诉你，我跟你没完！你别 黑了吧？ 你过来黑我！我教育教育你们俩，我看你们俩半天，他哎， 他想教育咱俩，嘿，咱俩是吃什么的？ 咱俩吃串的啊， 我们是海鲜大咖的。 咱们指什么吃的？ 你们指什么吃啊？ 你给我在这儿，你给我在这儿吧！ 哎， 你也在这儿吧？ 大意了，我大意了。 你没有闪，一个突袭打你脸， 哎，我又大意了。我告诉你们， 你在我面前， 你们注意你们的， 只剩你大意了。 注意的你们的德性， 德性，你好好走为之。仨女的， 哎， 怎么一个没有？ 哎，你留人， 一人仨， 你躺这吧，你 合适吗？ 你也来一个， 哎呦，呵， 怎么样？ 你敢打我？ 好的，我趴下了。 打我哪儿了？打我哪儿你就趴下了？看我来个就地十八打， 还有 接招吧？ 哎， 啪。啪啪啪啪啪啪啪！ 我又答应了。 这个事儿是个真事儿。刚才我们说了，这个山东德州啊，男子张某报警说自己在烧烤店进餐时遭到邻桌男子的殴打，而与其素不相识，也没有任何交流和过节，对方上来就揪头发，扯一大撮。施暴之后，男子离开现场。接到报警之后，警方前往现场调查，将谢某嫌疑犯确定为施暴者。 审讯之后，谢某表示自己喝醉了，看到张某带着三名美女前来吃饭，心中异常的嫉妒，一气之下就上前打人了。事发后，自己清醒过来也觉得后悔，不应该打人。 目前谢某已经被警方行政拘留，案件的相关细节还在进一步的调查当中。 都是你的错，请你爱上我，让我不知不觉满足被爱的虚荣。都是你的错，一个人的宠是一种诱惑。都是你的错，在你的眼中总是藏着让人又爱又怜的朦胧。都是你的错，你的痴情梦像一个魔咒，被你爱过还能为谁春冬。我承认都是月亮惹的祸，那样的夜色太美丽太温柔，才会在刹那之间只想和你一起到白头。我承认都是誓言惹的祸，偏偏似糖如蜜，说来最动人，再怎么心如钢铁也成。 小底叶鹏王大磊上台鞠躬 Show time。 哎，你们说这个新年好像只有在上学的时候才有新年联欢会吧，上班以后、 哎、也不见得，不是有的单位 有春节的这种茶话会， 不是有的单位有的公司也有新年联欢会。我觉得好像就是在一个时期这个新年联欢会还是特别流行的一件事情， 对 对吧， 后来就改成类似于年会的性质， 哎呀，搞一个活动啊，作为庆典，作为这个总结就完了。 新年月 过去为了组织这个学校这个元旦联欢会啊，还得排练节目、 嗯、 排练节目，我记得那会儿还那什么，把那桌椅啊都摆成一 圈, 对对对，一圈， 哎， 还得每个人都带一小礼物， 得这个组织生活委员出去买橘子买瓜子儿， 对， 花 生， 哎， 买栗子买枣，这有奖，给你个栗子给你个枣啊， 真是 明年来一个大胖小啊。 哎，你们那班主任是不是上岁数的妇女？ 同学们都是眉开眼笑， 因为哪天不用上课， 难得有这么联欢的机会，这个黑板上还得写上板书新年联欢会，对吧？ 有人走路上碰上其他小孩问大雷，你怎么今天像喝了蜜似的？ 我是狗熊，喝了蜜似的。 哎， 我跟你说那天都这样， 大雷 不光我一人 可开心了，横打鼻梁一拍胸脯、哎哎、 我可 没缓气， 我怎么就没缓气 联欢会。 嘿，而且那天啊半天，那半天放假， 就是大家什么才艺都表演一下，吹葫芦丝的小朋友上来八个， 上来八个吹葫芦丝的， 剩下四个小朋友上来演蛇。 那吹的是不是葫芦丝还两说着呢？我跟你说，那会儿的同学没会那么多乐器，会也没有会葫芦丝的。 会什么呀都？ 唱个歌，拉个手风琴倒是有。我小时候有一个报纸叫《中国儿童报》， 嗯， 儿童报上有很多的专门写给儿童的节目，到春节呀、啊，到个什么元旦的时候啊，就专门按这报纸上大家排节目，或者老师排节目，大家伙演。 那会儿他们还提供游艺，就是做什么游戏？ 哦、 对， 击鼓传花。 哎，这有，这有，这有，这有。其实那会儿还有一个东西没说呢，贺年片， 嗯， 挂历、贺年片都是元旦用的。谁啊？ 谁啊？ 谁呀、啊？ 一人问一遍，没人回答。 不是，没人开门，没人去看去。 那都得，那边得答应一声啊。谁呀、啊？ 外面那肯定吓着了。 谁呀、啊？ 谁呀、啊？ 坏了，门都不敲了。 皇上吉祥，在吗？ 什么？ 来太监？没听见。皇上吉祥。 皇上吉祥在吗？ 我黑说呀、啊，革命已经成功了啊，回去吧。 这家人是不是有病啊？ 谁有病？哎哎哎，你干嘛呢？ 你敢说没有病？怎么着？ 邮件？ 什么东西？ 快递？邮件？快递？ 啊，邮件啊，拿来。 嗯，谁是皇上？ 哪是找皇上去啊？ 别开玩笑， 咱谁跟谁，谁跟谁开玩笑？ 不是，您看这不是写什么？ 早推翻帝制了。 收件人一栏，皇上吉祥。 嗯， 你有我愿意念啊？我愿意念啊。 你愿意念？你都念好几遍了。 这不是不得已吗？这不工作需要吗？ 谁 呀、啊？他怎么就皇上了？ 不是不是，关键谁能拿这个名字当这个收件人呢？ 别装啊， 小花、 哦、小花，我觉得能干出这事儿的 就是你、嗯、 那我也得写的是贵妃吉祥，或者说这个皇太后，太早了，皇 太早了， 太老了，太老了，黄美娘，黄哥， 黄美娘是谁呀？ 我知道武媚娘，黄美娘是什么玩意儿？ 我也不能叫皇上了，这肯定咬住啊，咬住了。 我跟你说、哎，快递兄弟，我跟你说啊，这个呢，我们代收，好吧？ 哦，行行行，到付的。 哎。 听你说的啊，我听见你说了。 你说大雷，你是不是多嘴？ 你啊， 不是这儿的主人代收。 来， 小黄， 就是你。 什么就是我？ 你先上去，别耽误时间了，还好多人没送呢。你们那别，你、啊、一块的都是， 多少钱？ 一块的，你赶紧叫四十。 我怀疑这四十啊是打国际寄来的。 你甭怀疑，快四十。 转账，转账， 快走。 哎，这还有一件，再讲一次。再讲一次 什么？再讲一次 什么呀？ 一次都不再讲了 啊！又来一遍啊！走走走走走， 来再讲一次，这是我的件儿，谢谢。 等会儿你怎么叫再讲一次？ 嗨，这不编一个名儿呗？就 你说你编的这叫 什么？你编那名儿可太……你叫什么？你叫再讲一次？ 哎呦，都不叫再说一遍，琢磨的这些名字太奇怪了。现在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在吗？ 没问你，你不知道不知道。 你送快递的，你走吧，你走吧，你走吧。 我是说，我不知道在吗？ 哦，对不起，这 又一位啊， 这是我的是我不知道，我不知道就是我就是我不知道。 你怎么取这么个缺德名儿嘞？ 怎么叫缺德呢？ 你这话，大俗语儿。 没有。 聊天的时候人以为你来回呢。 那天注册的时候，上注册一名字，我说什么不知道，就解释我不知道了。 你胡来啊？你说胡来的意思， 胡来是他的名字，他叫胡来， 是我家，是我家。 猪八戒谁？ 那个， 幸亏咱仨把名都占好了， 要不然猪八戒就是你的。 哎呀， 谁能起这名字？猪八戒在周飞那院里，西游那屋，西游那屋。 哎，真他妈那么好笑啊！ 娱乐七十二变， 快乐不断，娱乐七十二变。 科普小课堂， 本节目由中国科兴专业支持。 本期嘉宾，北京市朝阳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白云华医生。接种完新冠疫苗多久可以接种流感疫苗呢？ 哥几个都打了吗？ 打了， 打了，打了， 哎呦， 打了什么了？ 白大 是，我是十个助攻，十二个篮板， 哎、我天， 得了14分， 这都飘哪儿去了？这话题，加强针打了吗？新冠加强针、 哦、打了，打了， 打了。 哎，大磊还问我，你二哥打完新冠加强针了 啊？ 那个 他说着急，他过这两天出差，所以呢，他就打完这个加强针之后，这周吧，上周打完的新冠，这周就决定去打流感去。 早点，早点， 还早点，就是7天都晚了是吧？再早点，3天就去 了。不，我说是间隔太早了。 我以为 大雷， 你说早点，早点，就得早点似的，你知道吧？ 大雷，那白大夫说早点，他是早点，他不是早点。 我觉得这不怪大雷，这是中国语言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这脑子有问题。您得听人白大夫说， 那您说是早点了，是早点 了， 早点了 啊，早 点 了， 早点了 啊，对对对对对，不是让你更早点儿、 哦、 啊，咱们这个间隔啊，还是得稍微注意一点。 那得多少天呢？ 啊、那个目前看的话呢，因为咱们毕竟还是新冠疫苗和流感疫苗同时接种的这方面的数据，可能相对来说还少一点。目前国家对于这个新冠疫苗接种这个技术指南明确也是建议了，流感疫苗和新冠疫苗的这个间隔呀应该大于14天，跟你二哥说，哎，咱们坚持2周，哎，从咱们第三针新冠疫苗之后往后算，间隔2周以上就可以了， 就是这必须得够14天吗？ 对对对， 这种急事我13天打了有什么危险吗？ 是这样啊，就是讲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啊、咱们就是饿了吃糠甜如蜜，这个的话呢，咱们非常有那个生活哈， 没问题，老叶特别理解这个。 对对对对对、抗体低的时候呢，某种抗体低的时候呢，咱们打一针疫苗效果非常非常好。那前一种疫苗的效果可能还没有完全的消失之前呢，这时候接种的话呢，可能效果不会那么太好。所以说呢，咱们有时候疫苗的接种啊，就是不要着急啊，稍微的往后错错没关系啊，就不要提前接种，错后了晚几天反而没什么事儿。 他俩不是各是各的抗体吗？ 对、 是的， 那我为什么还互相干扰呢？还会 啊？对，其实从很多疫苗来讲，目前都支持同时接种了。但是的话呢，因为新冠疫苗确实是比较新的一种疫苗，完了之后相关的数据还相对来说缺乏啊，暂时可能不支持同时接种，甚至说2周之内的一个接种，可能在不远的将来，可能根据各种数据的一个补充也就可以了啊。对，但是现在暂时还不允许。 对，也有道理。 嗯。 那这个就是 都是必须拿数据作为一个依据， 对对对，踏踏实实的拿数据说话。 那这个大于十四天有没有一个上限呢？比方说别最好在多少天之内用？ 哎，对，这个我觉得大磊问的也特别特别好啊。 嗯， 咱们接种疫苗其实是两种考虑，一种考虑的话呢是尽可能的保护人，另外的话呢也是尽可能的不让他出反应。 嗯， 哎，这样的话呢从安全性和有效性咱们两方面说。啊，咱们考虑那大于十四天，咱们明显是什么呀？安全性的考虑。 对对对。 啊，那有效性呢？咱们如果十四天也行，二十一天也行，二十八天也行， 对，仨月也行， 仨月也行，五个月也行。 啊， 那咱们流感的保护不是又没了吗？ 对呀。 所以说还是要大于十四天之后尽早接种。 哦，就超过十四天就马上可以开始了。 对， 你这个第三针打在什么时候？你好比你要是十二月份打的，你非得等四个月以后。流感基本上也没什么可怕。 对，因为你防的是流感，流感这个病毒什么时候容易爆发呢？ 嗯， 你要算这个。 你像 晚上吧， 晚上。 现在一般那发烧都到晚上去来呢，感冒也是这样吧？ 晚上来一批， 一般来一批，有一个我就受不了，来一批。好，流感有一个就行了。 就我是说，流感最易爆发期还是在十一月到一月， 嗯， 是吧？ 今冬明春嘛，完了之后呢，咱们流感一般要考虑在流感的真的是高发期之前，高峰期。之前 赶紧打 完成接种，最好是这样子。 那也就是十月到明年的三月都有可能了。 对 对， 那打的时候用错胳膊吗？咱得拿那个新冠来说啊，左右左， 嗯， 得第三针还打左胳膊， 对对对对， 那是不是我这个就得不能打左胳膊了？ 对对对，咱们同一接种部位的话呢，两针之间一般来说要间隔二十八天以上。 同一针的部位， 同一针的部位啊， 哦， 所以说你左胳膊如果打了第三针，咱们间隔哎拿右胳膊打就行了。 嗯， 就是那个眼儿打完了， 你别可着一个眼儿揍你。 两边倒来，关键在什么地方呢？这个袖子很重要，袖子很重要啊！ 我以为你就一只手呢。 白大夫，您知道现在有一种 嗯 衣服特别适合打针吗？ 哦， 就是 衣服， 露肩装，就是这， 哎， 这胳膊肘， 我以为就是背心儿的。这还有发明吗？ 不是冬天你合适吗？跨 栏搁里头穿呢， 里头完了外头羽绒服一脱羽绒是一个跨栏背心， 也不是不行，穿厚点啊， 钻风吧。这个我见过那种女士服装，就是胳膊这儿正好是那个空的，哎，打针的时候你连袖子都不用往上撸，直接在这个空档这儿就可以打了。 行，哎，我就想起来这方法了，就等于是你穿跨栏背心来一套袖。 不过花这个事儿呢也是提醒了我， 您还真爱给他解释。 花这事儿还真是提醒我了，在这儿还是真是要提醒一下，接种疫苗冬季，特别是冬季接种疫苗的老同志们， 嗯 啊，冬天啊，通常可能会尽可能的让自己穿得暖和一点，但是的话呢，我想在接种疫苗的时候，特别是接种疫苗的那天，尽可能的穿得宽松一点，这样的话呢，省得咱们穿哎一身汗，脱一身汗，啊，没必要 出去拍着， 对对对，出去好家伙，西北风一打啊，反而不舒服了。您那边那什么那背心儿，那边跨栏吊带儿是吧？叫吊带儿。 住在北京，爱着北京，聊着北京，念着北京，街坊们，娱乐七十二变下半时段的节目，咱们就先说到这儿了。欢迎您继续关注文艺广播以下的精彩节目。主持人小底，代表特约嘉宾相声演员英明、王磊、叶鹏，感谢您的收听。本节目也在北京广播电视台官方客户端听听 FM 同步播出，欢迎大家到各大手机应用商店下载听听 FM 跟我们互动。另外，您在听听 FM 上收听回听我们节目的同时啊，有空的话还可以顺便搜索一下迪小花的听听号，嘿，听听这杠铃一般的笑声。补充一句，感谢我们的金银铜奖录音师马笑宇。再补充一句，关注娱乐七十二变微信公众号，多联络，多接洽。 人活着总能遇上些开心的事儿，还偶尔见到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到很多年后才能咂摸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点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 可是回忆是件爱忽悠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也不都是那么美的事，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爱好有爱才能守着门。些让你开心的人，只是现实世间琢磨不透的事儿，要等很多年后才能咱们出个味儿。人活着总会摊上的烦心的事儿，还经常躲不开让你烦心的人，可是回忆是件爱忽悠人的事儿，等到若干年后回头都说有味儿。人这一辈子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儿，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儿，爱好有我在那守着门。这一辈子会遇见多少人，那快乐不知道会有多少会儿，缘分又不都是那么美的事儿，遇上了还不拼命追呀呀嘿。人这一辈子会遇上多少事儿，会哭笑不得的人流过多少泪，缘分那就不是件真心的事儿，爱好有我在那守着门。 大声唱冬奥，一起向未来。 大家好，我是王丽达，相约冬奥，一起歌唱，聆听冰雪之音，唱响冬奥歌声。 轻轻的雪花落在我的脚尖，想要天地共舞一曲浪漫，热情笑脸迎着呼唤之愿，重逢长城内外大好河山，燃烧的雪花点亮我的眼前，穿越时空功夫精灵之恋，化身石影划过燕山之巅，让那自豪绽放于风光无限。世界心没有边界，迎着风拥抱最美的感觉，激情像雨纯洁的冰雪，热爱随时覆盖每一切，冬奥的世界梦没有边界，让我们用心把精彩书写，用心。 喝讲究的人喝更讲究的酱酒，成天门酱酒以皇家品质大师工艺匠心酿造，华都成天门酱酒讲究。 以上为广告时间。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 话娱乐最前沿，八七六资讯。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八七六资讯，我是小东。2022北京新年音乐会今晚登台中山公园音乐堂。北京新年音乐会已延续多年，本次将由北京交响乐团艺术总监李彪和乐团共同上演，大提琴家纳穆拉加盟奏响鸿雁。百老汇经典音乐剧和世界经典名曲新年交响音乐会今晚在北京音乐厅上演。这场音乐会将重现众多殿堂级音乐剧的经典曲目，以及众多脍炙人口的世界经典名曲与电影佳作。交响乐大气恢宏，声部繁多，音乐层次细腻又丰富的质感，带给大家不一般的现场效果和心灵震撼。祝福2022经典曲目视听新年音乐会今晚在国图艺术中心上演。一首首名曲就是人生的一道道风景，生命的一串串足迹，青春的一个个故事，记忆的一段段真情，时光荏苒，经典永恒。第二届北京儿童新年音乐会米小圈音乐梦想之旅今晚在北京展览馆剧场上演。本场音乐会曲目都选取具有文学故事背景的中西方经典音乐作品。杂技剧呼叫4921昨晚在二七剧场首演。这部剧突破了以往杂技剧创作的限制，讲述了一对警察父子先后因执行任务而牺牲的英雄故事。全剧以刚柔相济的杂技语汇推动跌宕起伏的剧情。叶锦添导演作品，万茜、宋阳领衔主演的话剧《倾城之恋》将在本月6号到10号在国家大剧院上演。电影与舞台完美结合，如同一场盛大的时空实验。在剧场空间的调度则创造出独属于导演的空间语言，形成更抽象的节奏与韵律，让整部舞台剧呈现出高级的电影质感。本月12号到16号国家大剧院制作的话剧《希望长安》将亮相小剧场的舞台，著名相声演员苗阜将领衔主演，携手国家大剧院戏剧演员队的青年演员们共同为首都的观众奉献这部幽默诙谐的市井群像，于嬉笑怒骂间演绎百态人生。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带来的。 北京文艺广播提醒您随时关注路况变化，注意驾驶安全。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八七六影院。